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系时候听呢个风骚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星期三啦，客家婆来啦。哇！ 星期三，仔仔一堂。有家居仔、中医仔、马骝仔，仲有客家女仔，同埋一只乌龟仔。 哇！好犀利啊，好多仔啊！ Yeah, 仔仔一堂啊！ 几时女女一堂啊？ 听日啦。 啊，礼拜三，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留低三小时节目《风骚快活人》。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90%，今日仍然系多云有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有呢首歌开始打开序幕嘅，叫做 Tokyo Town。 听到好多嘅网友咧，都话咧星期三最正啊，因为好多嘢学啊，有客家话学啦，有呢个中医取材啲知识啦，咁又有咧呢个家居名嘅家居知识咁啊，今日大家坐定定吓，攞定东西出嚟啦， 日日都多嘢学噶啦，我哋系咪？ 例如你又学做人啦， 系啊，冇错，就学就算俾人哋激嘅话都唔会嬲啦， 系啊， 学大方啦， 系冇错， 学 EQ 高啲啦， 系咪？点解唔好？ 就系你嘅表情， 仲有就学唔好讲废话啦。 哇！你对眼好有神， 你学下就唔好嘥嗰啲听众嘅时间啦。 学下咩叫牺牲啦？ 唔好牺牲自己嘅时间啦。 系啊， 嗱、 啊， 琴日讲牺牲咧，系琴日讲牺牲啊嘛。 系啊，冇错。 咁咧就有人咧就话咧佢牺牲一套靓西装，哇！呢、這个话题啱晒今日，因为佢觉得 琴日亦都坦白讲，唔好意思啊吓，即系要暂断你嘅个病嘅就系琴日我收到有好多嘅投诉。 我知 道，你都有系嘛？ 我都有。 O K， 系啦，我呢边系收到起码有五六个投诉嘅，系啦，我打算嘅就系晏少少，我俾你睇翻。系啊，冇错冇错，就系、是、你听开我哋嘅节目嘅朋友， 我会检讨。 系啦，佢哋已经冇夹个头出嚟好耐。 不过有人夹个头， 咁冇夹咪冇夹咯。 因为我哋有个主持夹个头出嚟，所以佢哋就夹个头出嚟。 唔关佢事，佢不嬲都系咁。咁啊，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即系我讲紧嘅就系投诉你嗰啲朋友，我已经好耐冇夹个头出嚟噶啦。 有边啲啊？ 就系、是、诶，有啲你都识嘅， 你交啲名俾我。 冇错冇错，我会交一系列嘅名俾你。 系列啊嘛，你又数系列数 系。系啦，就同我讲嘅就系话，即系其实系好好笑，但系那时间嘅话咧，就系话即系同一时间嘅就会觉得，听完之后嘅话，其实真系牺牲咗佢哋嘅时间嘅。 系 系啦， 佢哋冇乜水分，冇乜水分。 我就是想表达呢种深层意义啊！ 哦，即系等大家都牺牲一啲时间 啦、 哦 啊啊啊。 你听我节目都系 Q time 啫，系嘛？使乜咁认真啫 ？Q 晒啦，琴日啲时间啦。 冇错冇错。 咁如果大家唔知道我哋琴日讲嘅西装系咩事咧，你听翻 重温。 系啦，请听翻 重温。 咁我承认嘅嗱，其实咧虽然咧我哋喺度笑啦，但系咧其实西装都可以好贵嘅，靓嘅西装咧系可以好贵。 你买过最贵嘅西装系几多钱啊？ 我条 tip 嗱，其实我想讲咧，我自己觉得自己着西装好丑样嘅。 啊 所以我呢反而我细个嘅时候呢会想着西装点解呢我当时觉得我细粒嘛、我觉得着咗西装好似呢大个咗啊即係好似型咗咁啊即係当我仲细啫反而呢当我真係出嚟做嘢呢我记得我有一份工呢叫做广告部副经理嘩听到好似好劲咁 样。好劲啊 其实都系。 佢都系啊佢都系话自己系 IT 从业员㗎。 喂 是 我解啦喎。 你唔好解啦。 我今日就冇讲啊。 系琴日先要将呢一件事 拆穿咗。 拆穿咗啫。你卒之都同我哋讲嘅就其实只不过系买一个黄型天线嘅 啫。 而家都冇啦。 冇啦。 冇 晒啦。冇晒啦。冇晒啦。 天 线啊！嗰时咧就叫做啦，即系我都系因为个 title 好似好劲，我去做啊。其实都系即系嗰啲俾人指手画脚，你着乜嗰啲咁啦。咁咧，但系因为经理着西装，有两个副经理，我系其中一个啦。另外副经理又系长着西装，所以我不得不着西装。嗰段期间系我着得最多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我着西装咧，好似马骝着衫，系衣不称身咁样。我唔中意，唔知同埋我觉得西装咧，我觉得即系吓好局促啊。即系好似好箍住自己咁样，你哋有咩感觉噶？其实， 我又唔会话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即系我只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西装其实真 系 好正式咯， 系啊， 甚至 话 系好正统咯，好 professional 咯，同埋嘅就系你会觉得嘅就系女仔，我特别系女中意女仔着成套西装嘅， 好型 嘅， 里面有件白恤衫，我觉得好正。 白唔白恤衫都 OK， 低胸嘅吊带背心我都接受， 低胸背心配西装。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西裝佢嘅 magic 嘅地方就係咁樣咯、其實有時候有啲女仔嘅話，就算你係想俾人哋一種感覺嘅，就係有一種反差嘅感覺，就係我著一件好性感嘅衫喺裏面，但係我著一套 suit 喺出邊 ，and then 跟住嘅就係 你購買樓仲 或者購同唔購中間， 哇若隱若現， 係啦若隱若現，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女仔著 suit 嘅話係特別好睇嘅。 本來西裝咧就好似好男性咁啦，但我同意嘅，即係有時女仔咧，我記得圈中有啲女仔著西裝，哇那個唱片封面好正，佢係妹姐，我記得佢著一啲咧，即係嗰陣時就興嗰啲咩大嘅膊頭嗰啲咧， 跟住戴曬高帽啊，係咪？影出去就黑白嘅照片啦，咁嗰啲咪靚咯。 其實我覺得西裝咧係高大著得好睇啲咯。嗰陣時睇套戲叫做《美國武男》，如果大家又睇呢出戲嘅話，嗰、那個男主角咧一開場，因為佢講佢一個嗰啲叫做点讲咧，冇男啊嘛，即系接女仔生意。咁佢咧好多靓衫，佢一套西装，一套西系咁披喺度。哇！我心谂，哇！如果咧我有佢嘅身形咧，我一定会着西装，因为觉得好靓啊，系咪啊 ？IT， 你其实咧你自己着西装，你有冇都系觉得，因为你挂得起啊？我觉得，因为你 算唔算系叫西装咧？你都好中意着西装褛， 嗰啲外套， 你中意着西装褛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嗰件褛咧有个好处就系话。 如果晏晝突然間有啲咩場合咧、 哦， 我都得啊嘛， 係、 啊， 又唔會 overdress， 又唔會 underdress， 係啊，即係 OK 咯。咁我覺得西裝其實每個人真係要必備兩套戰衣喺度，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尤其是係男人啊，係應該要使多啲錢去買一套靚嘅西裝嘅。如果你話你嘅西裝著得唔靚嘅話，我係唔贊成嘅、嗯 啊。 如果你真係需要佢靚嘅話咧，去度身做西裝。 嗯哦、是以前 因為我真身親眼睇到嘅就係有一位男士，佢嗰陣時候已經開始中年發福啦、 嗯。 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有一日佢著一件西裝好 sharp 型。咁跟住我就問佢，我話點解？佢話因為呢一套西裝嘅係度身訂造，而度身訂造佢在於有啲嘅地方嘅話咧，可能收腰收幾多、 嗯啊， 甚至乎就係個袖有幾長。如果你話喺出面度買嘅話，係好難買到嘅，就適合你嘅、啊。有啲人可能個手會長啲，佢會掉咯，咁就唔好睇噶啦。又或者就有啲人就係佢會覺得個手係短啲嘅話，跟住佢咪會太長咯。太長嘅話，你就會覺得著咗阿爸件西裝啦、 啊。 所以佢話佢嗰次佢真系去度身订做一件西装嘅话咧，哇！翻嚟之后佢瘦咗起码20磅， 哇！ 但系得佢一剥嘅时候又变翻个肥佬， 真系人靠衣装喎吓，遮盖晒佢啲缺点喎， 系啦， 正喎。 咁点解佢贵就系贵在呢一度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咪我系咪真系要揾一啲嘅就系哇好劲嘅咧？佢真唔系嚟帮我度身订做嘅嗰个西装嘅，我见到嗰两位嘅缝纫师傅嘅话系两个阿姐嚟嘅。 哦， 但系佢做好多嘅一啲可能上海嘅师傅教佢嘅，佢、哦、可以就度身订做一啲嘅西装。真系真身睇到好靓， 仲有个料都好紧要， 个料好紧要， 需要靓料， 仲要靓在乜嘢啊？如果你真系略嫌有啲咩嘅闪失嘅话，你可能佢肥咗啲、嗯、或者你瘦咗啲嘅话，佢、嗯、系会预咗佢里面系有啲位俾你瘦噶， 有啲 纸 口啊， 好鬼劲啊！ 系啊， 所以其实西装系真系需要噶、嗯，我觉得尤其是系男士， 系黑色、灰色。两套必备， 即系不同嘅场合， 系啊，两 咩场合都得， 冇错， 红白意思任你着。 啱啦，我都觉得系，同埋嘅有时你会衬咧，就系话我会觉得嘅就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嘅，就系、 是、 成套嘅西装，你会觉得过分隆重，系咪、嗯？但系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龙虎风云？嗰陣時候係發哥大起嘅，係啦，就係、 是、 會將佢變得 casual 嗰啲嘅，就係、是、上身我仍然著得好隆重，但係下身襯條牛仔褲， 冇錯， 幾勁啊！ 好正， 掀起一個好大嘅風潮。 係啊， 我點解會咁記得呢？係因為嗰陣時候做呢一套電影嘅美子係我一個朋友， 嗯、 我話哇，真係好犀利！嗱、嗯，你要諗下，如果你再襯嘅唔同嘅鞋嘅話，你又有一種唔同嘅感覺。 嗯、 再 casual 啲襯波鞋， 白色波鞋。 如果你想佢再隆重少少嘅話，你就可以穿回去 皮鞋， 但是我穿了一条牛仔裤，几靓咧，几型 啊，冇错， 几带领潮流咧，等于抹过褛一样。之后嘅话，通街嘅人都系咁着。 抹过褛又系啦，你讲西装咧，你见唔见有一啲年代咧，啲人兴将个西装接走噶，即系见嗰啲。 我从来唔试， 我见啲艺人咧， 觉得好肉酸， 接咗一半咁嘅样咧，好似打功夫咁样。 系啊，我冇咁着过，你有冇咁着过啊？ 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西装 系啊。去做乜鬼咧？ 啊有嘅，有一段時間好似係韓國會興咯，佢就會點解會咁咧？係因為其實佢裡面嗰個西裝嘅里咧係唔同嘅顏色，咁、 嗯、 你就有一種感覺嘅就係佢會撞一啲好誇張嘅顏色。啊系啦，即系例如可能嘅就系你出边件衫系黑色嘅，但系佢接出嚟嘅话，佢里面系红色嘅咁。我就见女仔比较多啲、 嗯， 但系如果你好难讲噶，譬如可能如果你后生少少嘅，嗱咁啊又咁讲啦，佢嘅西装嘅话，亦都因为嘅就系韩国所教所传过嚟嘅一啲时装嘅风气咧、 嗯， 就会令到嘅就系西装好窄啦、嗯。有冇留意？ 有 系啊， 韩 裤都好窄， 令到啲裤好窄、好短，同埋嘅就 系 佢好细件。 系啊。 系啦，喺嗰阵时候嘅话咧，其实喺欧洲嗰方面嘅话系得都受到一啲，譬如时装方面嘅话都受到一啲好大嘅打击、 嗯。 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嘅话，啲西装唔系咁噶嘛，咁所以嘅就 系 你会见到嘅有好多嘅一啲嘅大牌子嘅话，佢哋都要兴起嘅就系啲哇，真系好 tailor made 嘅，好窄身嘅，系啦，甚至乎自己嘅时装设计师嘅话，都要为咗要着到呢一啲裤同埋着到呢啲西装嘅话，要减肥。 如果唔系着唔到，同埋着咗都唔好睇啦。如果你太肥系咪？ 唔得噶，嗰啲系唔可以噶，佢个 cutting 系完全唔同噶。大家都記得啦， 我知道，我知道， 有 因為我試過買嗰件 袋， 一件窄嘅我扣唔到。 係啊， 你冇試過嘅咩？你買 我有試過，唔係。 因为咧窄，如果你扣楼好睇噶嘛，我再买一个大嘅 size 咧，就个膊头唔啱。 冇错啦， 你明唔明啊？ 你以为你遇到上 啊？我又唔想改， 系啊，又就唔到个肚。 咁啊，算啦，系唔扣啦，但系就冇咗嗰种味道。 冇错，冇错，冇错。 佢仲要咧着皮鞋唔着袜，我觉得哇好正。 睇人啦，我觉得要夹翻成个 mood。 唔系你讲咩都系睇人噶啦，咁但系你讲开嘅就话，即系如果你要讲西装褛嘅话，佢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咯。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就系好大件嘅，亦都有，譬如可能你讲系日本方面嘅，有某啲嘅designer 或者系时装设计师，佢哋嗰啲全部都系阔袍大袖啊嘛。我觉得又有另外一种好慵懒嘅感觉嘅，嗰啲你着嘅话咧，你 carry 到个似艺术家啦，系咪？ 我絕對 你明我講邊啲咧？ 我知道 長頭髮嘅，佢一定係長頭髮嘅，係咪？同埋有少少阿富汗蓮卷嘅嗰啲 OK 啊，嗰啲佢得閒嘅話咧，佢可能可以將頭髮咧扎起佢整個髻咁嗰只。嗰啲我講邊種啦？ 輕輕扎一扎嗰啲， 冇錯，有啲頭髮要滴落嚟嘅，係啦，油油地嘅。 係啊，前面 或者佢仲戴頂帽添。 前面有兩條咁垂落嚟，哇，好正！ 冇錯，有兩條曱甴須咁樣，係啦，好似好忙咁喺度畫緊啲嘢咁樣嘅，即係又係嗰只。 然後好似拍嗰啲 profile pic 咁樣，指下咁樣，或者攞住杯咖啡。係 啊，嗰啲西裝褸都靚噶，嗰啲都係好大件噶。但你唔好話，即係其實有時又唔好以為嘅就係嗰件如果係著得嗰啲嘅話。会唔会系譬如可能个人大份啲又得咧？唔系噶，嗰啲、 啊、 就要瘦啦，嗰啲真系要好瘦先嘅。 所以 要 去韩国应该插 上。以上嘅系我自己嘅睇法。 好嘅，好嘢，好嘢，好嘢。喂，好啦，十点半风骚范文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发前往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特首办主任叶文娟随行，期间会推广香港，介绍香港优势和机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商机，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李家超将在后日返港。博鳌亚洲论坛星期二起一连四日在海南举行，今届年会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以来首次恢复实体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强听日会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旅游业监管局昨日和业界开会，商讨内地来港旅行团在九龙城区用餐造成的滋扰问题。业界承诺多项改善措施，包括旅行团用餐需要预约，用餐时间不少于30分钟，以及餐厅要派员执行人流管理措施，并要在明日起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有份参与会议的九龙城区议员潘国华透露，接待内地团的餐厅昨日在会上承诺会聘请保安员协助维持秩序，他期望措施可以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如果用餐时间加长，酒楼接待的团数将减少，预计要加价两成以上。旅游业议会主席、旅游业监管局业界成员徐王美伦说，接待内地团利润微薄，不赞成限制低价团的数量。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货柜车走私的案件，检获大约51万件怀疑走私电子产品和电子零件，估计市值共约3000万。经调查后拘捕一名61岁怀疑涉案男子。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实现现代化无特定模式和标准，必须基于自身国情。中国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高质量发展，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韩正昨日在北京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座谈， 他說要了解當今中國，必須深入理解中共二十大對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發展作出的戰略部署。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就是讓十四億幾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韓正又說，中國將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持續放寬市場准入，優化營商環境，和各國企業共同努力，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4点，升了379点，成交金额5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6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45元，升11.2；腾讯控股387.4元，升9.2。美团140.9元，升6.3；盈富基金20.38元，升3.8；恒生中国企业69.42元，升1.42；京东集团161.1元，升5元；港交所344.4元，升10元；比亚迪股份216.4元，升5元；快手57.45元，升2.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65，瑞士法郎0.92，加元1.36，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25点，升107点。港金报184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62美元，卖出196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就车多少少。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就行车缓慢。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去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都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㗎喇，但係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返，特别係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喎。但係呢之后嘅话又唔开心返，每日呢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主要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星期三嘅早上，其实先讲起西装好多嘢啦嘛。Sarah 咧，即系我谂佢睇好多时装嗰啲杂志，好多嘅佢自己嘅睇法啦。但其实咧，日本有个叫做西装大亨嘅，因为他自己就系做西装嘅，佢有个铺头，有个公司。佢为咗宣传佢自家嘅品牌咧，佢就着住西装做咗好多不同我哋唔会着住嚟做嘅活动，包括行山啦、骑马啦等等咧。即系总之运动为主。佢又想讲乜嘢咧？即系话喂，咪当系 sell 生意啦。喂，其实西装唔系一定着住去翻工或者系开会噶，嗱，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啲夹硬嚟，我觉得系好夹硬嚟，因为我自己以前试过咧，即系几廿岁学骑马啦咁样，咁啊最初咧就谂住牛仔裤得啦，咪先，总之唔会跌亲咪得啦，即系厚厚地嘅。骑咗几堂之后咧，我发觉咧， 你个啰柚劈劈， 好多地方 系啊，唔得噶， 刮到好唔舒服喎， 系啊， 咁我先知咧。咁問嗰個老師，佢話有馬褲噶、 所以每樣運動 都有 一嚟咧就有，哇，係咁 嗰啲裝備。 唔係你啱啱開頭嘅時候，初不你啲 gear 啊，係 咪啊？係啊，真係攻玉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跟住又買對手套啦， 係啊，錢咪嚟咯， 係啊， 唔係咁樣點樣可以促進經濟啊？你咪話係好核突噶，我好怕見到人哋嗰啲咩咧，騎單車嗰啲褲。少少唔好介意，系啦，因为我觉得佢就系好肉酸嘅，同埋佢就系如果你要踩单车，你要着嗰啲裤嘅话咧，你知唔知后边有 pat pat 噶？ 我知道 啊，佢有个垫俾你垫住噶，好丑样。跟住重要就系、是、啦，哎呀，好贴身嘅， 同埋 哇，有时你都唔知望去边度， 望上边，唔好望。 喂，我见过有人冇噶喎， 咩啊 ？pat pat 嗰度？ 唔系啊，前面啊，唔觉噶，点解咧？佢男士嚟嘅， 冇乜所谓啦。总之我就我永远避免嘅就，我都会同佢咧就四目交头咯，我唔会望其他地方啦，我好惊。 就喺度，小姐你跌咗嘢。 系啊，都唔执，冇嘢。 呢啲唔 要噶啦，我 即系都系嗰啲男，喂男仔跳芭蕾舞都系噶，都系嗰啲好紧身嗰啲， 系啊，冇办法， 嗰啲真系冇办法，系啊，好 modern 咯，我好惊人哋啲男仔着啲好 modern 嘅裤。不过其实你咁讲嘅话，我都觉得系嘅。你而家讲紧嘅就系成日都喺度话，女仔点解可以着瑜伽裤出街啊？瑜伽褲都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革命嚟咯，我覺得 係啊，貼到不得之了，我覺得唔係咁適合。 冇錯，有啲人話 OK， 有啲人話唔 OK，有啲人都會覺得就我著咩衫嗰關你咩事？但係我覺得係有時係有啲不雅啫。你可以著，但你請要留意嘅就係你著嘅時候嘅話，你應該要照下鏡先至出街。係 啊，你啊，我試過坐地鐵。喺度瞌眼瞓，突然间一擘大眼，哇！ 好精神，成日 你明唔明啊？ 起身就落台，系咪？ 就喺我前面，好逼嗰阵时咧， 咁你咪好开心啊？应该 我唔开心， 你扮你 你自己哇咁好啊！今日做咩事啊？ 做咩益我？做咩益我？ 今日行运啊！即刻扮咩啦？系咪啊？扮继续瞓，一只眼咁样眯埋住咁样瞓吓。你觉得唔好睇嘅系嘛？男士嚟讲 唔好睇，系啊，真系我觉得尴尬嘅，因为你真系太贴贴到咧，真系过分，系唔好睇，唔好睇，系啊。 诶，我自己本人都觉得系嘅， 系啊。 同埋其实有时我觉得就女仔都会觉得就系好系咪有少少唔系咁舒服咧？ 我唔知啊，我冇着过。 但系对方其实究竟佢知唔知嘅咧？咁咯。 系啊，琴日哎呀，应该问下 Kiki Sir，我又见过咧，有一个女士咧上嗰啲升降机咧 ，escalator 咧，咁佢喺前面，后边咧有个阿叔跟住啊，即系我明显知道佢望乜嘢啊，即系望类似 pat 嗰啲部位啦，系啊，系啊，然后我又见佢攞个手机炸低扫下扫下，咁我喺度及住个画面，咁佢冇唔系影相嘅，不过我觉得 唔好再牺牲我哋嗰啲听众嘅时间吓，你肯定你自己知你要讲咩嘛？ 我知。 喂，嗱，你讲一样嘢，所以咧， 我知啊，所以佢着嗰啲系唔方便。 唔系，如果你讲嗰啲咧， 唔系着裙啊，你讲紧， 唔系着 瑜伽裤， 瑜伽裤 都影， 影啊， 有冇搞错？ 你明唔明啊？几贴啊？ 哦，即系其实对方都会觉得就等于好似你着裙系啦， 即系 佢嘅意思。 佢其实 对佢嘅吸引力嚟讲， 同埋嗰啲咧，你知啦，嗰啲叫咩色？裸色嚟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咁咯，系啊， 所以搭 lift 真系小心。 如果前面啲女仔着短裙啊、瑜伽裤，最好就耷低头，即系要男士啊，就费事人哋误会。 系啊，系啊， 即系我觉得 瓜田李下危险啊！ 好啦，时间仲有15分钟到11点，今日有一个小小嘅特辑，回顾一下80年代一啲精彩歌曲嘅，送俾大家有《网上情》经典重现，80年代。难忘歌曲，谭咏麟《爱的根源》。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情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 爱的根源在80年代，歌手谭咏麟发行第8张粤语专辑。专辑里面5首歌曲入选劲歌金曲季选，2首歌入选10大中文金曲。 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抚摸。 专辑之中有8首歌曲先后登上龙虎榜，《爱的根源》、《夏日寒风》、《爱在深秋》、《谁可改变》、《暴风的汉子》、《都市恋曲》、《我爱着班》和《酒红色的心》都是首本名曲。讲到首本名曲，这一首当然亦都是。我哋怀念嘅 Leslie 张国荣 哥哥的这首，带着少少慵懒唱出的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可以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风继续吹专辑1983年1月推出，主打歌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一首离别的歌曲，旋律低回婉转，哥哥用平淡坦然细腻的演绎，唱出当中的无奈淡淡的哀愁，令到这首歌直至今日大家仍然在心中。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 80年代，除了改编日本歌曲之外，电视剧主题曲亦都大行其道。1981年，黎的电视剧《浴血太平山》插曲，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淡淡的无奈哀愁由歌词写出，唱出的朋友是 Johnny 叶振棠，那个名字找不着藉口。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终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忍泪承受，来吧，告 慰，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当时的香港乐坛改编日本歌曲仍然是其中的主流之一，这首歌曲曾经有双胞胎，除了慧娴唱出的《千千阙歌》之外，妹姐的这首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 Machi 的，当然大家仍然会记得吧，歌名叫做《夕阳之歌》。 随云下跳伞，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恋，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雨翻，惜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万难，奔波中心灰蓝，路上分了何止再一关， 妹姐凭这首歌获得1989年度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殊荣，还有1989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歌传颂当年，大家都仍记得。夕阳之歌，梅艳芳。除了有丽的电视的剧集主题曲之外，当然不能不提的，当年无线电视很多剧集都是非常之受欢迎，包括他们的主题曲，其中一首就叫做《亲情》。1981年得到认证的白金唱片专辑，其中这首歌曲你一定记得了，罗文的《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 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喺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嘅精彩歌曲，同埋有份嘅歌手，实在数之不尽。今日只系匆匆咁样喺呢个乐坛里边选咗咗几只送俾大家，希望你哋喜欢。 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不得不提嘅咧，其实我哋嘅主持人之一咧，李丽蕊咧，从1984年开始咧推出《小妹妹日记》，所以都系80年代咧一位咧大家一定会记得歌手之一嚟嘅。 嗯，我向你致敬，80年代好嘢。 唔使啊嘛，我哋向80年代所有嘅歌手，同埋喺娱乐圈、香港娱乐圈嘅每一位朋友致敬。 好精彩嘅年代吓，咁、大家仲 向每个年代嘅系咪有从事紧嘅呢一个行业嘅朋友都致敬，因为我相信嘅就系。咁又唔使，我哋就係係啦，即係我覺得嘅就係大家都係默默地喺度努力緊，係啦。 繼續支持。 十一點鐘之後翻嚟就有家居明， 係啊，明仔唔知嚟咗咩咧。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家居明哥哥早晨， 早晨呀、 啊！保祝家居明哥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 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多谢， 笑口吟吟食 啊！点解唔可以常开啊？点 解唔可以常开啊？ 我惊佢合唔埋， 点解要吟吟？ 我见到佢就谂起笑口吟吟， 哦，即系笑得灿烂啫， 系啦，好开心啊！就听佢啲笑声，系啊。 家居明哥哥头先好得意，阿小强出去接佢啦，咁样，喂，阿明哥咁样，阿家居明咧望佢好冷咁啊，点啊，咁样 系咩？ 好好有嗰啲老细嗰点啊？ 哦，系咩？ 点啊？ 哦，系咩？咁你要改下啦，佢好记仇嘅， 好cool 啊！哇，我原来家居明都有啲幕后嘅， 其实根本就唔记得晒，系有人。 其实他们两个都没事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激回个掌 声不能激回一个 give me 一个快字 好 今天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如何确保工程如期完成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你的就是是没有的永远都是说即是什么那些什么看上脑呃你10年8年我觉得装修的话点止啊又不能够如期地进行呢一个大家好像是一个有一个 must 咁样， 系唔系咧？ 真系好嬲啊！好多时候， 我其实我系愿意相信有啲人系真系好紧守嗰个叫 schedule 嘅，但系我都试过即系我唔可以话佢呃我啦，但系我真 系嗰阵时咧，就好多年前啊，买个屋啦，即系嗰啲新界嗰啲叫 house 嗰啲基层嗰啲啦。好啦，咁啊到差唔多入伙咧，我喂得未啊，师傅，我要入伙噶咯，即系我希望嗱，每一个人咧买屋，你都希望入去嗰刻就唔好再有装修嘅声音啊，唔好有尘啊，唔好有味啦，系咪？唔得，到最后我真系要入去啦，因为冇地方住啦。咁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只系做咗一半咋，你谂下，佢仲喺度锯机锯机，啵啵啵啵。我喺一个装修紧嘅住宅，如果啲感觉咧真系好唔好，仲要住咗一轮时间咧，仲未交到货，到最后咧系不欢而散啊！佢连尾嗰、那个尾期 少少，尾期都唔收啦， 佢宁愿唔收，因为嗌晒交啊， 系 咁咯。佢可能佢亦都觉得自己都即系有少理亏啦，咁样系咪？因为我已经住咗一轮啦。佢都交唔到貨，即係情何以堪咧？但我真係好想，我好相信係有人係交到嘅。我唔可以話係人都，即係我唔可以話所有師傅都 係 咁。 唔係明哥，唔係想針對嘅就係做裝修師傅或者做裝修呢一行。但係 so far 嘅就係我自己已經裝修過無數次，但係係冇一次係預期交嘅。系啦，系冇一次。 我呢度， 所以我真系好想知道嘅就系话，即系今日我觉得呢一个题目就开得好啦。 即系有，即系等于以前，即系以前人人哋话 cut 电视 cut 唔到，系咪真系有人会 cut 到嘅咧？即系咪有人会预期嘅？即系我系想知啫。 嗱，我即系嗱，我见你两个好似闹紧我， 唔系闹紧你，所以我一嚟我同你讲就真系唔系针对呢个。 我哋真系经历过啊，系啊。 我会咁样讲嗱，我真系唔系有心，因为我见你两个即系咁。咁大反應，我 經驗 唔係，因為我嘅係啊，我咁我咁耐以嚟嘅一啲即係， 我唔 係 想自吹自擂，即係我做咗三十年，我唔能夠如期交貨嘅工程只得兩三個，咁嗰兩三個我唔講啦，即係可能天氣嘅問題嘅，個客不斷咁改嘅問題，我其他都係百分百有早冇遲嘅，咁好啦，其實喺行裏面咧係真係即係我即係 良莠不齊啦， 即係良莠不齊一定有噶啦，你話真係唔能夠如期交貨嘅公司啦，我粗略咁估計啦，七成到啦。 系咯， 真系噶，七成到。 喂，但系咁样，我想问啦，可唔可以我加个聪明条款话，如果佢不能够如期交货咧，就扣佢钱得唔得噶？我咁加呢啲噶？ 呢样嘢咧，喺呢三十年嚟咧，大把客咧都系会谂住咁样做，但系我话俾你听咧， 系冇用嘅。 唉，你点救？即系如果佢哋要喺里边捉啲嘢，一阵话系啊，而家咁样落雨，我咪乜嘢咯？即系佢要揾一啲原因出嚟去解你嗰件事，就一定解得到。即系我答你啦。即系 所以呢一个条款其实基本上冇 用 嘅， 你行内行你行外人去同行内人去倾条款，咁你即系等于同个律师讲法律喎， 佢实熟过你咯。 咁你边个去玩住得噶？ 我谂佢会加一句就系、是，除非有任何嘅因素引致延误，即系咁样，可能佢加一句咁样。于是咩落雨啊，又知咩？ 好多噶啦，即系等于潮湿，佢又话佢油漆唔。即系批唔到灰，系咪？我系 咁 依。 事实上系。 咁我系咁依讲，咁但系佢个所谓批唔到灰系几耐咯？即系总之佢要谂一啲方法，你一定唔够佢玩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有阵时嗱，我会今日我哋讲咧，即系两样嘢啦。其实有啲咧系真系装修公司嘅问题嚟嘅，或者系我哋讲西自己公司咧，其实有啲系客嘅问题嘅，即系咩都有嘅。嗱，我举一个例啊，好啦，我哋今日。主要两大题目啦，其实今日讲唔晒噶啦，咁但系好啦，第一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尽量喺事前做足一啲功夫，咁变咗冇机会俾佢攞藉口，啊呢个其一啦，但系亦有啲客户得意喎，佢买一层楼咧。我下个礼拜唔系我下半个月后收楼噶啦，佢半个月前先开始搵公司去做设计装修， 太问 有咩问题？ 梗系做唔切啦，即系有。 咁睇下佢有多几多工程嘅啫，如果 一 个新楼，好可能佢做好少嘢嘅啫。 我话你听，除非系新楼，你话帮我听，我净系 有 就得啊。咁你真系可以半个月啦。 但 系你 可能整下柜啊， 系啦，咁你已经系做唔切噶啦。 明白。 系嘛？ 嗱，有时有咁讲嘅，我又觉得就系我作为一个客嘅话，我又同你讲下我自己嘅谂法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以为嘅啲嘢好简单嘅啫。即系例如好似你，我哋直从做咗呢个节目之后，我哋先发觉原来卜埲墙，我哋真系以为嘅就系卜埲墙咁简单。 一夜翻个嘴打烂佢， 系啦，俾两个钟头你 食饭前搞掂，饭前搞掂，朝头早嚟饭前要搞掂， 系啊，都要扫埋， 执埋啲砖走， 因为我哋唔知啊。 唔好再讲长嗰集，我好有阴影嘅。你两个不断咁搞我， 哦啊、 出晒汗， 系啊，系 啊, 啊，又话专长啊嘛，你嘅专长系咩啊？咁样啊， 我都唔识答佢，我出晒汗。 系咯、啊，所以我哋都要有个理解啊，嗬、嗯，即系以后我哋都要去明白嘅就系，即系双方其实都唔系话专登要去咁做嘅。 唔系，但系你唔系十分钟开一次会，跟住你话俾我听嗱，博长三日，唔知咩嘅，你话俾我听噶嘛，咁我先可以预个日期噶嘛。 系啊，系啊，其实咧。如果是专业的公司呢它可以是由开工那天逐样嘢填边日边日做拆嘢边日边日做流水边日边日做乜嘢。 咁你如果你嗰日做唔晒呢係你嘅问题啦因为你写咗嗰日要做晒嘛。 係呀、啊、如果做唔到起码个客有份文件去 check 住你。 进度 是明哥你话咩流水你应该係3月27号完成你未完成喎。咁、起码你佢都要解釋俾你聽啊嘛，咁、好啦，你一路有呢份文件，咁佢就冇機會。有陣時如果冇呢份文件啦、好啦，佢遲咗十幾廿日或者廿幾日，你先覺得唔對路先講咧，其實已經遲啦、已經遲啦、但如果你早早發現，有幾樣嘢可以幫到手啦，一。可以你俾一个原因我点解呢四日起码係讲緊四日咋嘛点解呢四日冇做拆墙係咪到到真係有咩唔对路你都唔使再俾第二期钱啊第三期钱、即係就算你话我要即係斩揽啦你都可以早啲斩 可以 使输咁多钱啊嘛。 斩唔斩得㗎签拆合约㗎嘛。 咁你 合约 你 咪签嚟做咩如果 你 唔斩得揽。 你冇跟正合约同埋跟正你份、时间表去进度去做嘛。 啊、明哥如果有个奸搞嘅承办人呢佢明明呢博场系两日嘅啫咁样。佢呢接咗好多生意喎佢写五日咁。咁得唔得呢 哇呢样嘢呢直情行里面嘅最基本嘅方法。 佢俾多啲时间自己、但其实本来唔使咁耐佢应该叫揼钟揼波钟。 好简单行里面有两个问题。一就是话佢好多生意做唔切， 冇错， 或者系佢根本冇钱找数俾人哋，吓呢两个都有机会啊，系、嘛？好啦，咁一般点样呢好一个，我而家讲紧翻箱倒窿，即系又拆厨房又起地板啊。一般咧，佢一开步嗰阵时咧，佢一定做嘅，佢会拆晒你啲嘢，拆晒瓷砖，拆晒啲地板，拆晒啲嘢先， 尘土飞扬，搞到你屋企。 然后咧就搬张车， 洗湿个头呢， 搬张车床，即系嗰张脚床， 系啊，摆咗喺中间， 系 啦， 俾你低就嚟喺中 间。然后咧搬几包英泥，搬几块夹板， 系啊，你就觉得就哇，好有期待， 压住你呢啲嘢， 跟住人就唔嚟。 然后一个礼拜冇人， 佢嚟一日嘅，佢搬完之后嘅话，佢眼就已经唔见人噶啦。 然后拆咗你少。少长， 冇错冇错， 拆咗少少砖，拜拜，不见了，系 可能你直接你打问佢师傅，究竟系点样噶？ 好啦， 讲紧几日后啦。 问题你发烂渣啊嘛，咁一般我哋装修俾钱，第一期三成啊嘛，你咪发烂渣咯，咁我都借咗你三成啦。 但佢冇理由咁嘅啫，佢都要做生意，佢个个都系佢净系冇理由单单晒赚一浸嘅啫嘛，佢都希望赚成嚿钱噶嘛。 吓？三成、哦，即 三成、哦，佢乜都唔使做、哦，佢净系搬张床嚟啫， 借咗三成、哦， 同埋 博 烂你间屋、哦，喂 OK，、哦、我觉得 张床就会一期搬翻三期，又由三期搬去五期， 你讲到好恐怖。如果你咁讲，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唔介意拆完嘢俾三成我，请滚我啦。 但系佢其实都系开间公司咁做， 佢唔会唔翻嚟嘅啫，最多系迟啲嘅啫，系嘛？ 系啊，迟啲。咪你追佢咯， 所以你咪就系完成，即系讲紧你去到最后尾，你咪唔可以喺你嘅 schedule 里面嘅话去完成 你 的工程咯。 好熟悉啊，你讲嗰啲系的确系咁，拎晒英泥嚟摆咗佢嘅床，系的确 系 咁。 因为我出道嗰阵时，我都系 你都系咁， 唔系啊，我嗰阵时好惨啊。嗱，因为我而家就话自己师傅啫嘛，我以前 跟人， 唔系啊，你啱啱出道自己开公司嘅，你边有能力话自己养班师傅啫？我哋咪一样系即系判出去俾啲大判做啫嘛。 即系啲师傅就系咁样，系啊，跟住到最后你俾人 complain。 系啊，我都唔知答个客答到唔识答啊，即系一个礼拜唔见人，两个礼拜唔见人，你点答个客啊？系嘛，即系所以 佢迷咗路啊，佢唔识嚟啊，唔记得地址， 翻去乡下，我都试过。 佢娶老婆嘅细仔， 我揾佢唔到啊， 佢阿妈病。 所以他们就说没有他回到乡下。我不知道怎么罩他。 这件事呢也是经常的。那时候就是其实回 国内玩噶。 我唔知道你做乜啦，总之佢就系有张床喺我屋企，跟住就整到烂鬼晒咁，跟住咧个人走咗。 嗱，我谂我哋要分三集啦。 好， 我哋讲剩翻七分钟都未开始。 因为真系有好多呢一方面嘅经验，我都想问下你嘅就系咪究竟系自己嘅问题啊？系咪我唔好彩咧？ 嗱，我会咁讲啦，公道啲啦，其实大部分都系 好师傅嚟嘅，好公 道。唔系。大部分都唔係好師傅 咁你好，你又講緊好説話嘅，你話 唔係咁？我即係話客嘅問題，其實唔係太多，唔係佔太多數嘅。咁你話總有啲麻煩客不斷改嚟改去，改嚟改去，咁改到我哋都做唔切，然後佢就賴我哋都有。咁但係呢個係咪真係佔多數咧？就唔係嘅，少數。因為我哋有陣時，我哋做咁多年，我哋聞到陣除噶嘛。如果佢一開始嗰陣時，我哋覺得佢係麻煩，我哋已經唔做啦。 OK， 嗱，總結翻頭先我哋講嘅話，其實都有兩種嘅，係咪？嗱，客有問題啦，咁啊，師傅可能有問題啦，同埋設計公司嘅話，可能大家之間嘅溝通亦都會有問題啦。咁即是話，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哋要去揾，即係譬如可能係講緊嘅就係啲客咧，就唔好 expect 有時有一啲嘢就好似啲工程好簡單，其實基本上嘅了解嘅話係需要有嘅，係咪啊，大佬？ 是没错 是。 其实呢、okay? 如果一间专业的公司呢，其实一开始啊未签合同、我们会选择签合同之前啊、已经要跟他讲清楚整个 schedule 是怎样、出埋个 schedule 给他看、你接不接受这个这样的做法的、然后我们又会说，喂，如果你途中你不断地改时间就会改，即是会有 延嘅啦， 即系我哋有好多备注去写好晒，系、其实系保障双方，唔系保障单方。咁、你要大家都明白，嗱，我哋而家个合作模式系咁样啊嘛。咁、然后变咗，大家就会觉得，呢个系我接受嘅方法。好啊，讲到有啲客话唔接受，咁、你唔接受乜嘢啊？我哋咪可以讲翻俾佢听咯，即系咁样做啦。哦，如果你系改唔紧要啦，不如咁啦。你哋我哋做好晒施工图，改好晒先。你睇完，你可以不断改嘅。咁啊，不如改正晒先正式开工啦。咁你咪变咗可以迟啲先搬出去，又唔使租个时。 即系个准备功夫，不如做得充足一啲，可以避免以后有啲乜嘢嘅，就系工程嘅延误。 系啦，咁、变咗大家都好嘛。因为有阵时你唔讲清楚，即系个每一个客个 expectation 都唔同嘅，即系佢谂住系咁，原来唔系咁。系嘛？咁变咗，我哋一个专业人士，我哋就真系需要解释得好清楚俾佢听，然后需要正式开工。咁、变咗，佢哋大家都舒服。我成日都讲，大家都舒服啊！吓，因为我话俾你听，即系我人生中咧，我真系因为工程嘅问题，即系我讲到我自己几好啊吓。我人生中我都上过因工程嘅问题，我都上过两次法庭嘅、即系要搞到上法庭。咁、我可以话俾你听，我梗系觉得我自己啱啦，个客唔找数啊等等啦。但系当我上到去庭上面咧，哇！我全日啊，有两个庭，全日都系审呢啲，我直情系 O 晒嘴。咁你就谂下有几多工程嘅纠纷出现咧？好啦，咁我就冇嘢做啊嘛，又未到我，咁我咪。即系坐咗喺度， 去了解一下究竟多少。 我一路，我原先我话俾你听， 日本系有信心嘅。 系，我真系原先，喂，你气装人哋，我做完晒啲嘢，你叫我咁执，你叫我咁执，我又执，执完你都唔找数，我系咪你只气装？即系谂住呢次赢紧嘅，即系讲法律啊嘛。好啦，我一路听，一路听，一路听咧，我 系由 100分、80、70、60，到我觉得。五波嘅啫， 因为你发觉个个都好似赢紧噶，本来 唔系，因为你听落咧，其实真系十之八九都系嗰间装修公司或者嗰间工程公司、室内设计公司系有问题嘅。咁、嗱，我呢度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就算我系法官，哇，我365日日日都已经觉得你哋系 先入为主啦， 吓、你话几正义，几讲即系咩都好啦，哇，我已经系觉得即系、就是、已经系。覺得 即 係 你覺得 個 案例嚟講嘅話嚇，即係都係多數係理虧一啲咁樣。 係啦，即係所以你話即係啲師傅啊嗰啲有咩問題咧？即係真係我自己做咧，我都係講嘅，大部分都係即係。 不如咁講啦，如果你頭先講嘅嗰樣嘢嘅就係話，總之嘅就係拆爛你間屋之後，跟住咧就失咗鐘幾多日，可唔可以講個大約失咗鐘3日嘅話，你都可以諗你應該都凍過水㗎啦。 即係有幾多日叫做？ 同埋可以做啲咩咧？如果喺个 moment， 嗱，仲我提一提你啊，你今日咧系点唱啊？吓，系啦，你啲时间亦都好多噶啦。 好啊，讲埋噶。其实咧，你真系讲真系咧，你话我即系如果真正一间企理嘅公司啦吓，唔好成日讲我啦。一间企理公司咧，其实你个流程写咗边日拆嘢，拆几多日，就应该系嗰几日就要做完。就算唔差一日半日系冇问题嘅，但系唔会话三日唔见人。 OK， 如果我好似我哋咁，如果你真系三日唔见人，你一定要打俾个客，要俾一个好合理嘅解释个客，点解你呢三日唔见人？因为拆嘢咧系最简单、最即系最易揾到人嚟做 嘅，最容易做。 咁所以系唔应该连拆嘢都话要迟三日。 OK， 好嘅。多谢你， 今日你有个特别点唱啦，不如咁啊，我搭背后帮你播，你而家讲咗你嘅信息先，好唔好？ 我唔系好长嘅啫，咁啊，即系每年嘅生日啦，即系我又大一年啦。其实咧，我要感谢嘅就系我上天嘅父母啦，因为由佢带我嚟呢个世界，公书教学，养大我，教我做人处世。咁呢个我真系好感恩佢哋嘅。咁啊，要多谢我屋企人啦，我太太啦，我两个仔啦，我有一个好，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咁啊， 有好嘅朋友咧，你点埋俾啲朋友 呢度有冇时间？其实咧，我好奇妙噶。其实我廿几年前开始听《风骚快活人》噶。我真系一路听由阿蕊蕊同阿梁继章开始嘅。咁我真系冇谂过。 有 几年后， 佢 我坐咗喺度，去做呢个节目。 你知唔知点解啊？你前世欠我噶， 有排欠啊！ 你咁细话，我哋都好多谢，感恩有你。 多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升两个月，并创四个月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345.9，按月升幅加快至2.2%，按年跌幅收窄至9.8%。头两个月楼价累计升近3.3%，至于上月租金结束连续五个月跌势，按月升近1%，按年跌近3%。旅游业监管局寻日同业界开会，商讨内地来港旅行团喺九龙城区用餐造成嘅滋扰问题。業界承諾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旅行團用餐需要預約，用餐時間不少於30分鐘，以及餐廳要派員執行人流管理措施，並要在明日起實施。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有份參與會議的九龍城區議員潘國華透露，接待內地團的餐廳昨日在會上承諾會聘請保安員協助維持秩序，他期望措施可以在五一黃金週前落實。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如果用餐時間加長，酒樓接待的團數將減少，預計要加價20%以上。旅游业议会主席、旅游业监管局业界成员徐王美伦话：，接待内地团利润微薄，唔赞成限制低价团嘅数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发前往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特首办主任叶文娟随行，期间会推广香港，介绍香港优势同机遇，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商机，增加竞争力同吸引力。李家超将在后日返港。博鳌亚洲论坛星期二起一连四日在海南举行。今届年会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是自新冠疫情爆发3年多以来首次恢复实体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强听日会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日本外相林方正据报计划下月初访华，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谈。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林方正已经开始协调四月一至二号访华，预料他会向中方要求尽快释放本月在北京被拘留的日本男子，亦会面向去年十一月两国首脑会谈中确认构建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商定继续对话的方针。另外，為避免東海等地的偶發性衝突，可能會磋商啟動直接連通兩國防務部門官員的熱線，並會提到釣魚島問題和俄烏衝突。報道引述林方正昨晚記者會表示，正因為日中之間存在眾多課題和懸而未決的難題，所以坦率溝通很重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50点，升364点，成交金额7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系跌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5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65，升11.4；腾讯控股386.2，升8蚊。美团141.2升6.6，盈富基金20.36升3.6，恒生中国企业69.36升1.36，京东集团160.7升4.6，港交所343.6升9.2，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14。比亚迪股份218.4升7蚊，快手系56.6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1.72，瑞士法郎0.921，加元1.361，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3点，升134点。港金报184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6.25美元，卖出196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西九龙走廊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西九龙走廊去美孚介乎东京街西至法祥街之间的慢线封闭，现在龙尾在南昌村。另外旺角道是有渠务工程进行，旺角道去返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亦都不能左 转旺角道，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就一定要留意有冇行人搭出或者系行去安全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佳男歌手张学友先生。 我自己曾經被人向，我覺得在台上被人向的感覺是很辛苦很難受的。在這裡希望以後任何頒獎典禮都是一個推動樂壇的活動，亦都希望以後樂壇一片喜氣洋洋的現象。今天這個獎是屬於大家的，多謝。 廣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5月6日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专家时间。睇 晒， 睇晒， 你好， 杨哥换发啊，同杨哥玩游戏，你去边度嚟啊？ 我去完曼谷翻嚟， 哇，系啊，好开心啊！ 有去玩又去做下嘢咯， 梗系啦，按摩嘛，系咪叫做按摩啊？ 被按摩有嘅，不过都有少少，即系去帮嗰边有啲香港人喺嗰边咧就睇症咯。系啊，佢哋都中意食中药，而佢哋都配到中药啊嘛。 哦，绝对系一件好事啦。 所以去开就一齐睇啦，成班。 啊哈，系啊，系啦，咁啊见到你又肥咗又靓咗。 系 啦， 系啦， 咁但系咧。系咯， 黑咗啊！佢啲面色又好咗， 冇错， 好好啊， 系啊， 皮光肉滑， 小麦子嘅肤色，佢而家呢啲系好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个个都好似阿徐 Sir 咁样皮光肉滑，咁就开心啦。咁但系其实呢一排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嘅，咁啊就系见到咧有好多女士们嘅话咧就去 book 做 facial 咧做唔到啦。咁因为其实啱啱先除罩冇几耐 啊 嘛，咁所以其实除罩之后佢就会发觉就系点解突然之间多咗咁多啲粒粒嘅嘢噶？喺边度飙出嚟噶？咁样讲紧嘅就系暗疮。讲到明就暗疮啦， 以前就好似后生先有啫，系我有时久唔久都有一粒嘅。 咁你都系后生啊，可能。 如果佢有一千岁嘅，或者都仲叫做暗诶，即系都系后生嘅。 徐 Sir 喺曼谷翻嚟咧，把口啷， 系啊，嘴焦焦啊，系咪？好啦，咁其实讲话即系点解个名叫做暗疮，唔叫做明疮咧？ 点解啊？ 其实首先咧，中医就都系唔系叫暗疮，叫座疮嘅。 座边个座？ 座咧就一个， 唔系系病字部里边一个坐字。 哦，系啦，叫座。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只最基本要分开咗啦，有阴疮同埋有阳疮两种嘅。因为咧，我哋有多时候生嗰啲疮咧，都会喺人嘅头面啦、背部啦，咁呢啲咧属阳嘅位置咧，我哋叫阳疮。 见到太阳嘅。 系啦，同埋佢个特征咧，就系突然间嚟啦，又肿啦，又痛啦，又好快好大粒啦，咁呢啲就系叫阳疮。 叫阳疮。 相反咧，有一啲咧就专系中意生埋啲阴湿位嘅。 系 啊， 譬如话 系啦，隔拉底啊， 隔拉底都有， 未试过吓，好彩。 会啊，会啊。 系啊， 好痛啊！ 有啲咧，佢哋 我只手要撬， 人哋帮你接唔接到啊？ 系啊，所以咧，佢生喺呢一啲属于系属于内侧属阴，加上咧佢好似唔似阳疮，突然间会肿大，成日有粒嘢喺度咧，搞极都唔好啊， 又接佢唔到， 系啦，又接唔整极都唔熟啊，呢啲咧就属于叫做阴疮。 咁所以就如果我哋要去治療嘅話咧，就一定先要了解清楚啦。我自己嗰個表現係屬於陽瘡定陰瘡，但係多數咧都會係陽瘡居多嘅。 因为其实我想问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阴疮唔会生喺面噶嘛？ 少啲，唔系唔会，都会 少啲。 如果佢持续一路都唔康复嘅，咁佢个问题成日都有粒嘢喺度顶住嘅，咁呢个都会嘅。 哦， 系啦，不过就话喺面部嘅疮咧就多见属阳，因为面部头面部系人体嘅上部，上部咧啲火热嘅嘢咧就会向上多见。咁如果啲阴湿嘢咧就向下多见。 嗯， 所以咧特征咧就好多时候就会喺个面啦、头啊、周围都有机会会生疮， 即系嗰啲头发里边突然间摸 嗰 个 头疮都系属于暗疮一种啦，就系属于只不过生喺个头顶嗰啲皮肤啊。 系啊，咁当然后尾枕啊， 系噶，头壳上边又好，两侧又好，后尾枕都会，不过就再要分。佢唔同嘅位咧，係同我哋中醫角度用唔同嘅藥物去對治都有關嘅。 徐 Sir 有聽過嘅就係話，其實咧，就算你喺塊面嗰度，你生唔同嘅位咧，譬如可能係額頭噶、兩側啊，定係生喺鼻哥啦，咁等等嘅話咧，都係代表你同五臟六腑係出現咗乜嘢問題有關，係唔係㗎？ 就師傅話咧，就破財， 可能都有機會，不過中醫部 咁嘅樣，都唔揾你做嘢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嗱，舉個例咧，如果我哋将个头部、眼眉以上，我哋就为之叫做上焦；眼眉以下、嘴唇以上嘅，咁我哋呢个中间呢个区域嘅咧，我哋就叫做中焦。跟住喺个嘴唇以下去到个颈嘅位置咧，我哋叫做下焦。咁呢个咧就用分咗三焦先。咁其实对应翻我哋五脏六腑咧，都系一样咁睇嘅。横膈膜以上嘅心肺咧就系、是、上焦。横膈膜以下肚脐以上嘅咧，我哋叫中焦。咁中焦通常都系消化系统、肝胆脾胃啦。跟住再去到肚脐以下嘅咧，我哋叫下焦。一般啊就系肾啊、膀胱啊相关嘅。咁如果喺个头面部都系分三焦，同人体内脏个相对性，喺个前额部生疮咧，就多见系上焦嘅病，一般有机会系同心肺有热，咁就会喺前额。喺中焦嘅部位咧，亦都有机会系肝胆脾胃有热。咁喺下焦啦，就系肾同膀胱咧就有湿热。呢一啲現象， 哦，即係同個身都係對應。 呢、這個就係一個第一個對應先。咁第二個啦，就係因為中醫咧就講經絡嘅。咁唔同嘅經絡咧就會分布咗喺頭部唔同嘅位置。咁所以如果喺我哋由條正中線咁樣去睇啦，譬如話鼻哥個鼻梁係一條直線嘅。额头啦、鼻哥啦、嘴啦兼下巴呢個前面嘅正中線嘅、其實呢啲位置咧都係同脾胃有關。 正中线同 正中线系啦，同脾胃有关，所以头先阿小强讲到话个 鼻 头 生个大妈疮， 系啦，我哋都要考虑到会唔会同脾胃相应，咁即系话可能我食得热气嘢多啦，煎炸嘢多啦，就有机会生晒啲疮咧，就喺额头啦、鼻哥啦呢啲位置明显嘅。咁当然啦，有啲咧都会围住个嘴生，同埋下下下爬。 有啊，好样衰啊呢啲。 呢度嗰啲咧， 系啊呢啲位啊。 系啦，所以戴住口罩嗰阵时候咧，你就唔觉啊嘛。但系你一除嘅时候点算咧？咁样吓。咁但系。点解有啲会喺上边，有啲系下边？咁我哋头先提到啦，上边嘅咧多见系同火有关，但系逢系疮都系突出嚟红又肿嘅，所以凡疮都系火噶啦。咁基本上喺下部嘅咧就系火，再夹多啲湿，所以我哋中医词语咧就叫做湿热。咁湿热就最常讲嘅咧，都系一啲唔系煎炸个矛盾啦，系一啲浓重口味嘅嘢。因为浓重嗰啲味浓咧，就会向下聚嘅。咁就譬如好似我哋食一啲辣啦、麻辣火锅啦、辛辣嘅嘢啦，咁呢啲就全部常见咧，就会围嘴爆啊，跟住颈嗰啲地方咧，都系咁出得好犀利啦。咁所以我哋一见到个病人，如果见到佢喂个额头生疮特别多。咁可能我哋会问下佢，你会唔会食咗热气嘢，例如薯片啊、朱古力啊，或者系一啲热气炸嘢，系啦，烧烤、火锅。但如果你系个嘴啊围绕住个颈嘅咧，咁我哋就会问你会唔会食多好多辣嘢啊，或者食咗好多海鲜啊？咁因为海鲜喺中医角度咧，佢都系属于海产，都系属于湿。 濕嘅嘢就向下行啦。咁、所以海鮮多嘅咧，佢加上睇下你點樣去烹調啦。咁、如果你又去食嗰啲麻辣小龍蝦咁樣，哇！咁你咪全部都係海鮮兼夾向下咯。咁、所以我哋就會咁樣去分嘅。咁、有啲人咧就會生嗰啲瘡咧，就會喺眼耳口鼻嘅。咁如果喺眼睛又會有眼瘡啦，鼻哥又會、鼻哥不論外內都會有啦、嘴唇又會有唇瘡啦。咁、所以咧。 即是 你可以当佢系一个飞枝，系啦，冇错啦，即系飞枝系里边，即系成喺嘴唇嘅一个黏膜溃疡， 口腔里边， 口腔里边同埋表面都可以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就会按照中医嗰个五官同五脏去区分啦。咁、譬如话啦，我哋讲紧系眼睛啊同个肝相应啦，鼻哥就同个肺相应啦。个口腔咧就同嗰个脾胃相应啦，条脷咧就同个心相应，个、耳仔咧就同个肾相应。 哇， 系啦，咁所以我哋用即系容易去记咧，就譬如话肝心脾肺肾。嗱，中医我哋就通常跟翻五行就肝心脾肺肾。咁、我哋头先就目舌口鼻耳。咁、你照数就得噶啦。嗱，肝就排第一啦嘛，目就排第一啦嘛。咁、肝同目咪相对咯。所以肝心脾肺肾，目舌口鼻耳，我哋见到佢生眼疮啊。会唔会夜瞓啊？唔够瞓啊？压力大啊？呢、这个就系眼睛会反映出嚟啦。你个鼻又生疮啊？头先讲过，从经络上。喺个鼻哥可能同脾胃有关，但系同五官上个鼻哥同个肺有关。咁会唔会个肺又有燥呢？又或者再加上食热气嘢，两者相应呢？咁、相反啦，喺个口腔嗰度发嘅嘢，会唔会真系你飲食个因素而刺激导致生飞枝啦？ 就系、是、你个皮啦， 冇错啦， 就系飲食同埋消化嗰啲嘢。 冇错啦，消化系统问题啦。咁、如果你条脷度生疮好痛咁、样咧，咁、又会唔会睇下你？心烦躁，有啲嘢諗啊，或者唔够瞓啊，咁、个人条脷呢就容易会脷痛啦、脷损啦、生疮啦，咁就喺条脷嗰个表现出嚟多囉，特别喺个脷尖个位置添。 哎呀，我记得啊，我话俾大家听啊，我早一轮就係咁样啊，跟住你生完之后又好返啦，跟住问阿徐 Sir， 徐 Sir 话我心火性啊， 系啦， 佢话叫你唔好激我啊，唔系要吓我噶。 哇！我想掟嘢， 真系咁样，系脷尖啊， 冇错啊，冇错、啊， 都几痛噶。 即系饮啖水都痛啊， 冇错、 啊啊。 所以咧，即系生呢啲唔同嘅疮咧，中医咧就会从一个望诊。觀察到佢喺邊個位置，咁、通常咧，而家就因為話大家可以除低口罩啦，咁、自不然咧就之前有瘡都好似有個罩笠住咗，咁佢就唔覺或者唔需要注意咁緊要，連化妝都少咗， 美容 係啊，唇膏都唔使搽啦。 係啊，但係而家你一除咗嘅時候點算？咁啊啲瘡好難解決，咁、所以咧好多都會去揾中醫求助啦，咁、去調理啦，咁、調理咧中醫就最主要。就是分辨咗，系啦，分辨咗佢系属于同边个脏腑关系啦。第二咧就真系了解一下佢个生活饮食习惯先。即系如果你我就当今日我开咗几剂中药俾你食，系清热啊、解毒啊、消痈疮啊、去湿啊，将你身体嗰啲污糟嘢咧就排晒出去。咁你嗰个疮咧系会收得到嘅、但系原来你冇注意你嗰个原因系因为你唔够瞓、压力大，抑或是系你真系食咗好多重口味嘅嘢，而呢个口味嘅感觉你系习惯性而唔去改嘅。咁你点样再食药，你都系只不过系治标而不治本，系啦、 生活习惯先就系 冇错。所以我哋经常即系话，医师同病人诊断，佢都会提一提病人先嘅。咁、即系嗱，我开药俾你系预咗你食咗会好嘅， 系、 但系你点样去控制，唔好俾佢反复咧咁样。咁、当然啦，特别系女性咧，佢就会更加心急一啲嘅、因为佢同仪容有关啊嘛。 系啊，梗系咯。 佢又想好睇， 系 啊，要 系啊， 系咯，成日都系要即刻。咁我哋都可以用 Photoshop 嘅。 阿徐 Sir 啊， 你讲咗 喺边 度啊？ 咪咯。生暗疮嘅心情唔好啦， 咁要即刻嘅嘢，即系好难噶嘛。 即系 Peter 走佢系咪？ 咁但系咧，即系。 如果啦，我哋知道咗，咁啊，原来我当啦吓，不知者不罪。以前我唔知道夜瞓原来会生暗疮嘅，咁而家知道咪早啲头咯， 早 头 系咯，你早头， 叫你早头啦。 咁但系相反啦，如果你系食得燥热嘢多嘅话，咁你亦都有阵时系好难避，可能你去应酬你系要食噶啦，咁点咧？咁你都要揾啲解毒方法噶。咁有啲人咧就即系食热气嘢嘅咧。生活里面都可以食下豆腐花啊，或者食下凉粉啊，呢啲咧就帮助，即系都叫做清一清啲胃火。 嗯， 自己拣嘢食咧，都最好拣翻多菜少肉。 系 啦，相对系清淡啲，要等我哋嗰个排泄咧，就容易将嗰啲污糟嘅嘢带走。 嗯， 再加上如果蔬菜类嘅嘢，佢水分相对多，就可以将我哋身体里边嗰啲火热嘅现象咧，就可以带走。 嗯， 咁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我哋观察咧，要嗰个暗疮现象快啲消除。重点就是个大便一定要清。 嗯， 如果呢个人仲有一个大便个格式个规律唔好添嘅，咁你个身体嗰啲毒素又排唔出，咁你嗰个疮就会好难退啦。 嗯， 所以呢如果好多人即係话佢知道自己咦大便唔靓喎，咁你就真係要諗下第一。 靓嘅意思系咪黏稠啊？ 黏稠系一种唔靓，呢种系湿啦。但係头先讲生疮系热有火嘅人呢，多数都可能系唔能够系啦，唔能够规律日日去，好硬啊！系啦，两日三日先去一次啊！ 系啊， 咁但 系兔仔屎 啊！系啊，又羊咩屎又兔仔屎， 心屎一粒粒咁。 系啊，冇错。 诶，我呢度系喎， 系啊，兔仔屎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代表乜嘢啊？ 咪就系上火咯。 系啦，个身体里边嘅水分唔够，咁个大肠咧就将个粪便里边嗰啲水咧就扯 干， 咁所以佢咪好难出咯。 系好似一粒先。 系啦，棘住咯，咁所以就一定系要饮翻一啲，即系食翻多啲蔬菜或者滚啲菜汤饮，咁个人咧就可以获取多啲水分。 嗯， 加上你已经尽量避开咗食啲煎炸嘢，因为啲煎炸嘢又等于好似燃料，我哋嗰个皮肤个伤口就等于好似一个火山口咁样。是咪你系咁抌啲燃料就爆得好劲啦，所以 我谂呢个画面好 惊，我都形容得好好啊，啲熔岩就会爆出嚟咯， 系真系好犀利嘅。有啲疮如果喺啲背脊嗰啲地方，或者有啲啰柚嘅位置，成粒疮大过5蚊嘅可以， 哇！ 咁佢就好无奈嘅，因为佢都好痛，系啊，同埋嗰啲疮嘅位置咧，佢生长得比较大，同埋比较深层，咁，所以佢会影响到咧，佢压到啲神经啊，甚至乎好痛啊，个人会有发炎、发烧、不安嘅现象。咁呢一啲咧，就一定系要帮佢放血排脓，先至可以将佢个症状快啲松得到嘅。 水上好心急啊！你快啲话俾我听嘅就，如果系咧，我哋可以有啲咩嘢可以即系可能 食疗啊、饮啊 嗰啲嘢。 先用一啲最簡單任何體質都可以嘅外用方法先啦。如果我哋有兩隻草藥，一隻叫做金銀花，個個都聽過啦。第二隻咧就叫做蒲公英。咁呢兩隻喺任何藥材鋪都買得到嘅。咁，如果舉喻啦，我哋喺一塊面度啫，好細嘅地方，咁，我哋就三錢金銀花，三錢蒲公英。咁，如果你有時間嘅，就將呢兩樣嘢用兩碗水。咁啊，滾得佢咧就由凍水放落去，直至到水滾，滾起咗啦。跟住我哋又熄火，由佢浸，浸到佢涼翻啦，就避咗啲水出嚟，就攞嗰啲水咧就可以揾紙巾索咗佢，我嚟敷喺塊面上邊又得。 哇，幾好喎呢個， 或者揾啲 面膜咁。 係啦，冇錯啦，或者你買咗啲 mask 紙索咗啲藥水敷住又得。 係啊，呢個好好啊。 係啦，或者你就咁喺度印喺個傷口上邊都得。咁呢個咧就係有清熱解毒、消炎、消痈瘡嘅。咁但係就要勤力啲去做啦，一日最少可以做一次啦，有时间嘅咪做两至三次咯。咁呢个方法咧就系对于外在红肿减退系有效。相反啦，如果有啲人真系要去想排一排毒嘅，清一清肠去湿嘅，咁我哋最简单嘅就可以煲一下啲真系白菜豆腐肉片汤啦，咁，就可以清一清肠胃排一排毒。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知道自己生紧疮咧，有太阳晒嘅时候都唔好晒得咁硬啦。 哦，点解啊？ 如果唔系啲火热又会谷住佢啲血气冲住喺嗰个伤口，咁佢咪又红又肿咯。 明白。 所以有啲人可能去游完船河或者晒完太阳玩完一日翻嚟咧，都会有爆疮，特别啲鼻头。 系啊。 就系因为嗰个火热嘅邪气侵犯我哋嗰个皮肤嘅经络而 導致到嗰個位置谷住充血咯。 明白 意思啦， 明白 曬。好啦，咁大家如果有呢個問題嘅話咧，都要留意咯喎嚇。咁希望大家都皮光肉滑。 好 啦， 拜拜。 拜拜。 我怕來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穿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 林忆莲呢首《至少还有你》，咁啊，家居明哥哥你点俾佢啲屋企人啦、爸爸妈妈啦、太太啦、仔仔啦，等等等等，送埋俾听紧嘅你。 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色的痕迹。 听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嘅《风骚浮人》啦，快到中午十二点噶啦，今日二十度嘅温，相对湿度82%嘅，今日多云咧，几阵雨咧，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骤雨较多，随后数天气温回升。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翻嚟好快嘅十二点嘅新闻财经交通消息，然之后咧风骚范围咧，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嘅，咁咪会有啲乜嘢呢？就星期三大家都知嘅啫，客家婆来了，仲有今日一个好感人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哇，老师老师，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大 家好，大家好。 爸比讲你好， 你好， 小总总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好好开心啊！ 点解啊？ 因为如果喺饭工喺平要嘅，下集礼拜啊，起码要请两日，然后咧见到可以校长 放 假， 请命节， 请命节嘛， 复活复活节， 复发节， 复发节， 全部错， 系喎，佢星期一、二同埋四放三日， 都放假， 最好长， 冇错啦，就一个长假期啦， 飞 一 转欧洲咯， 哇，咁多日就可以去欧洲啦。 梗係可以啦， 一個禮拜啫， 你仲要搭前嗰個禮拜， 嗰啲叫快閃快閃團啊嘛，都有嘅， 七八日嘅話就可以去歐洲啦，冇錯。嗱，其實我覺得有時咧，你放假嘅話要去旅行咧，去幾多日啦，去一個快閃啊，定係去有某啲地方嘅話，唔好嘥張機票嘅話，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量。 早機去晚機返，係啊，絕對係啊。 會唔會話要去某啲嘅地方或者有啲假期嘅話咧，你會覺得就係話幾多日嘅話，我就可以考慮去邊啲航線，有邊幾日嘅話咧？我就會都係喺東南亞度玩一轉就算啦，咁樣而家環境靚啦。 以前咧好興嗰啲叫咩四日三夜啊嘛，佢哋個 term 四日三夜。我覺得 你覺得係長定短啊？ 四日三夜係最低消費，你再少啲咧，我 你都唔去，即系我觉得 我就会五日四夜，欸、我觉得玩五日先叫玩嘅，系、 嗯、 日三日嗰啲就唔好。 四日三日嗰啲其实真系点掂嘅啫， 系啊， 因为你第一日你个机程已经去咗你半日 咯，系啊，可能要 check in 嘅时候已经系啊。 最後一日又冇啦， 係啊，最後尾嗰日其實可能你晏晝上機啦，食、 啊、 完個早餐你就依個拖機走噶啦。 所以你講得五日四夜咧，其實一個短程都要好少少嘅。 啊，咁、啊、如果要去到歐洲啦，或者去到東歐啦，又或者去到冰島咧，咁嗰啲咧， 冰島仲長， 嗰啲真係起碼坐底可係啊，都要兩個禮拜、 啊、 你先至會考慮咯。 如果你話 南美洲嗰啲， 因為十日中間你仲有啲巴士旅程咧、 啊， 我試過有一次咧十幾個鐘頭嘅。坐巴士 啊，即系十日就两个国家好啦， 系啦， 十日就两个国家好啦、 啊， 哇，我真系冇谂过， 即系欧洲加意大利啊，唔系 欧洲加法 国 加 意大 利 咁就算， 因为嗰个个边境 嗰阵时咧，欧洲团咧四五个国家， 太赶啦， 度度都好似点一点走咁样， 有冇参加过嗰啲？ 我有参加过，我有参加过， 去边啊？ 有法国啊、意大利啊、 瑞士 啊， 一定 系 有呢啲啊， 沿住咁去玩，我头先。咪话坐十几个钟，十几个钟咪就 系 嗰啲咯， 系 啊， 系啊， 点玩啊？ 过一个啫嘛， 过一个噶咋？ 咁啊，差唔多每一晚都换酒店啊？ 又唔使，有啲地方要咯，但系有啲可能两日咁啊，即 系 两日或者一日。 我都系 酒店住一晚，我觉得真系不知所谓， 唔 系咁讲啊， 唔系你 冇错， 嘢都唔好 出嚟啊， 嘢都 唔 好 拎出嚟、 啊， 你朝头早食埋个早餐又滑拖夹，跟住又坐四个钟。 你有冇 谂 过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喺旅行嘅期间嗰度，如果嗰间酒店你只系住一晚嘅、嗯，即系其实你去到嗰度即系蜻蜓点一点水嘅啫、 啊， 你去嚟做乜嘢？ 佢有咩 facility 同你无关？ 完全冇 咩 gym 咩泳池，唔好理 啊， 冇错， 冇理你。翻到都黑掹掹啦，夜晚 系啊， 朝头早又黑掹掹走。 但系你但系咁，如果佢咧净系俾你去享受 facility 咧，你可能啲人要话：喂，我嚟唔系嚟游水嘅，你梗系带我行下嗰啲咩罗马斗兽场啊，咩唔知咩，即系你系会要求佢咁，咁佢咪系咁排咁排咯。即系所以你参加咧嗰啲咧咩十一二天全欧游嗰啲咧，真系你预咗系滚水落嘅。 系啊， 系啦，嗱咁啊讲话即系假期嚟讲嘅话咧，我谂相信嘅就系冇噶啦。香港人嘅话系唔知点解。一定系会周围走嘅， 好事啊！ 系啊， 因为香港太细啊，呢、這个地方、 啊、可能系 啊， 咁啊有啲人嘅国家又会比较会好啲 啊， 嗬、 啊， 即系其实我哋系一个地方咁啊，所以就 系 你会好难话可以 啊 穿州过省咁样去过自己嘅即系假期咯。 好似以前我广州有朋友，譬如话住咗两日，跟住佢话喂，听日不如车你去湖南嗰度。就係咁嘅咋，跟住開車， 其實我都 覺得好享受， 好享受 喎、啊， 我覺得佢哋 係啊，就係咁咯，係啊，啊啊但我哋就最多揸去東涌咯。 吓、啊，东涌买嘢，咁咪就一样。 屯门 同埋所有嘅商场都系一样， 即系咁讲啊， 都系喺嗰间嘢嗰度啊，饮咖啡，食嗰件饼系咪？系啦，嗱，咁啊，点解今日会讲起呢一样嘢咧？咁啊，当然啦，旅行去设计自己嘅旅行嘅行程嘅时候咧，其实系未出发先兴奋嘅， 冇错， 会唔会啊？ 好中意噶，好中意噶。 系啦，嗱，又有两种人嘅，有一种嘅话系永远嘅就系、是，你搞掂晒啦，得啦，总之嘅就要讲几多钱就掂噶啦。另外有一種嘅話咧，就會好中意嘅就係、是、啊，三日喺呢一度，住乜嘢酒店，有啲咩地方可以去食嘢，仲有嘅就係話我嗰、那個travel 我應該要點樣啊？自己租車啊，定係自己搭車啊？係咪？甚至乎有啲去到嘅話已經搞掂曬嘅就係、是，我哋先要去邊度嘅話買一張卡，跟住嗰 一 張卡咧係啦， 換錢嗱，你去換錢 㗎啦，咁樣嘅係啦。咁、 哎、 你係邊一種人咧？我想請問， 我係做籌備 嘅嗰、那個嚇，籌備嗰、那個咁、啊、我。如果我同你去旅行，我唔会信你。 我根本就唔想同你去， 所以我哋一定唔可以一齐出行，系咪先？哦，你系 plan 嗰个嘅， 我 plan 咗，我中意嘅。 吓，你自问你自己系逼不得已啊，定系 唔系？我中意，我享受，即系又同阿方去买本《Let's Go Europe》，成串几串头嗰个。哎呀，喂，但 系 好开心。 嗰时攞住《Lonely Planet》好有意 思。系啊，仲要你唔好攞本新嘅去，新嘅就系即系新仔啦，要。嗰啲角啊彎曬啊嗰啲，好開心係啊！後來大陸就買啲中咩西安油啊嗰啲書咧，買旅行書咯。而家冇人買書啦，而家冇人買書， 自己上網 啦， 上網 啦。咁啊，小張張係邊只咧？ 我以前咧前半段時間咧就係比較交託俾人哋嘅，即係咧我係。 第一時間就諗到參加旅行團啦，因為旅行團咧佢會由佢 plan 咗啦，嗱即係嗱頭先你都係你 plan 嘅，我係睇下人哋 plan 咗啲乜嘢，然後揀，因為佢就算日本遊嗰啲有好多種啊嘛，呢個團咧就佛廟為主嘅，呢一團 shopping 為主嘅，即係咁樣，咁我就喺人哋嘅 plan 去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嘅 plan 咯，咁啊， 你從來冇試過就自己去旅行， 咁我另外試過一次，亦都係去到布吉島咧，嗰次咧就諗住唔 plan 落地先。 布吉島可以唔 plan 啦， 但系咧 有啲真系可以唔 plan 噶，点解要 plan？ 可以 plan 咩？系啊，唔使 plan 啊嗰啲。 但系咧喺落咗地之后咧，就企喺嗰个机场嗰个大堂嗰啲咩 tourist center 咧，睇咗好耐，跟住又睇嗰啲相。但我咪讲过咯，有啲相系照片嚟噶嘛，即系你基本上你去到只有落差咧，你又会觉得，原来咁噶咁样样， 咁咪换酒店咯， 系啊， 唔换，同埋你都俾晒钱噶啦，即系你 book 晒，咁咪攞个教训咯，即系将来你咪，如果你真系要自己系控制嗰啲酒店嘅質素啊、地點，你咪 plan 咗，你會多啲嘅把握咯，就唔係去到先至。哇，睇又好靚喎，原來去到咧，哇咁樣嘅感。 係 小春春，其實除咗咧去呢個布吉島之外，我仲去過邊度噶？我因為經常聽到佢都係真係布吉島， 好似係佢第二個鄉下 咁。係啊，因為佢就不斷咁重複，唔係有嘅。我有一個地方，我就重複又去，重複又去。尤其是係快閃，因為我真係翻去好似翻屋企一樣。我有朋友喺嗰度，我去到嗰度嘅話，我就知道喺邊度住。甚至乎我可以去找我在當地住的朋友咁樣咯，我就是清邁咯，係啊，咁可能佢係布吉島就係佢嘅第二故鄉都唔定嘅喎，可能佢有個女朋友嗰邊咧，我問清楚啫嘛， 又有機會，我知啊， 每一次都係布吉島啦， 有個黑皮膚嘅真係得緊我嚇， 又有機會第二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佢開心就得啦， 冇錯， 除咗布吉島之外，仲去咗邊度？ 好多啦，日本啊，新加坡啊。欧洲好多地方都去过咯，系啊，即系咁咯。 但系讲得出口嘅只系得布吉岛啫， 有啲好深嘅故事喺里边。 明啦， 因为同啲好好，我同个女朋友去过布吉岛啦，咁后来分咗手，咁我自己一个人再去啦。点知落 悲伤留给自己， 点知落机之前咧 撞到佢， 又撞到 唔系啊！我抄个背囊攞 passport 咧，抄到同佢合照。 系咁啊？点啊？ 即系个感觉， 你专登过去你去缅怀你以前瞓过嗰度， 系 咪？ 你打个电话俾佢咯，即刻飞过嚟陪我。 都系开翻嗰间房系咪？都系咁噶。我讲紧嘅就系王家卫啲电影啊， 唔系咯？ 系啊，就开翻嗰间2046 见到呢张相， 冇错。 你即刻飞过嚟， 我而家等紧你。 系，但系不过你机票你自己买 嘅，不过唔够胆啫。 好，又或者够胆，不过衰咗。 冇错，讲远咗啦。嗱，咁其实我今日要讲嘅就系假期嘅。嗱，我觉得对于咧打工仔嚟讲，又或者大家咧都要翻工嚟讲嘅话，其实假期真系一个天赐俾你嘅礼物嚟嘅。 必须要有假期啊！ 星期六日嗰啲就唔计啦。 系啊，唔好话一个礼拜做七日啊， 星期六日我觉得系一个休息咯。 系 啊，休息就 啱啱好，我觉得。如果你开五日工，我觉得 OK， 啱啱好。系你如果你话你放一日假嘅话，我觉得。 咁你覺得如果咧，即係有啲地方已經實行四日翻工啊，如果五六日會唔會好啲咧？ 更 加好啦， 三日就真係非常 perfect 啦， 係啦， 係啦，其實應該係咁樣嘅，一半一半係嘛，一半做嘢，一半咧就休息。 冇錯。 好啦，咁而家我哋講到嘅就即係香港冇辦法啦，我哋始終我就可能講緊勞工假期嘅話咧，其實都唔算好多，所以其實咧 係 啊，都勞工假係咪真係好 少 啊？係啊， 勞工假多啲， 或者係總之我就係，所以我都明白嘅就係每一年當系新年嘅时候嘅话咧，大家就会攞住个日历咧，就讲啊边一日会边 系啊，仲要斗快攞噶， 系 嗱我攞啊，你冇攞啊， 就系嗰啲就系请假嘅公略啦，系咪？ 系啊， 好啦，咁啊嚟紧嘅话咧，相信大家就会利用呢个清明节嘅假期啦。咁啊，当然啦，假期嚟讲嘅话咧，咁啊有好多个嘅，因为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大家要去庆祝。 冇错， 好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要讲嘅就系我哋啲假期里面嘅节日啦。 节日 系啦，嚟紧好快，我哋成日系咁样去提嘅，就下个礼拜嘅就系清明。 留翻拜山先讲。 好，咁啊，嗰句点讲啊？ 前面 错， 千面节 冇一个字啱，浅面节， 浅 面 面 系啦，浅面节 节 冇错。清明节其实除咗话即系大家假期之外嘅话，都可以去拜山嘅，系啦，都要提一提大家。 神中最远。 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就清明节之外嘅话，再近我哋嘅仲有啲乜嘢节日啦？ 五人儿童节 冇错啦，四月四号就系儿童节啦，点讲啊？ 儿童 开心日，但系世界各地嘅儿童节嘅话系唔同日子噶，系啦，冇错。咁呢个系乜嘢啊？ 儿童节 错， 儿童。 儿童冇节日嘅儿童系，儿童系搵嚟大嘅。 Full festival 系啊， 嗱，小张张，你咩意思先？ 咩人庆祝啊？儿童节， 儿童， 我想请问，系咪做广播界嘅人叫庆祝？系咪？ 儿童 咁就好多噶啦，有咪节啦，系嘛？又有 panel 节啦，咁噶啦吓。好，点讲？儿童节？ 唔知啊，儿童节。 儿童节， 儿童系差唔多， 都系差唔多嘅，系啦，儿童节得唔得？ 得。 好啦，另外仲有嘅，跟住落嚟嘅咧都有嘅，四月份嘅时候都有一个嘅长嘅假期或者系一个假期咁样，冇错啦，复发节，复发节。 复发节， 分别我哋有三个啦，就有清明节就浅面节。儿童隻同埋复发隻，复发隻都好开心噶， 系啊， 因为可以买嗰啲好大隻嘅嗰啲朱古力蛋噶， 复活节对于学生嚟讲系一个几长嘅假期， 好开心啊！ 即系仅次于暑假， 冇错，都唔知点解可以咁长， 唔系都要俾佢哋休息下嘅， 我明，咁但真系开心，系咪好难啊？ 太辛苦， 因为跟住要考试啦，去到四月份咧考试。 其实咧俾假期，然后话考放完假期考试咧，我觉得其实等于冇。 折磨你啊！ 浪费 啊！ 系 啊，可唔可倒翻转咧？ 系啦， 反而你考完试俾我嚟一个假，咁我觉得我会开心啲。系啦，冇我哋提出就我哋嗰啲，即系我哋都曾经做过学生嘅睇法啫。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再怼前少少啊！儿童节就四月四号啊！ 你唔好用我怼住，你收翻先，唔系我即刻罢课。 哦，我哋向前再行一步，好冇？向前一下一步嘅就四月一号系乜嘢啊？ 愚人节， 冇错啦！愚人节点讲啊？ 咧佢讲咗咧， 我唔啱啊嘛，咁佢咪叫你再讲我？ 佢冇讲你唔啱 啊！我冇出声啊，即系代表唔啱。 系你人哋有 underline 嘅 message 噶嘛？ 愚人节， 愚言节，系啦，言节 系嗰个人系言， 系啦就 系言 嗱，你真系成日都唔记得，你都唔系言嚟。 愚言节， 你唔好话啲同学啦。 其实就你系咪人？ 愚人节咧呢个节日咧，不如取消咗佢啦。你咧嗱，如果你因为愚人节整蛊人咧，又好似唔啱啦，系咪？你唔去庆祝。咁你有咁节日做乜嘢咧？系咪先？ 嗯， 又系。 你哋会唔会庆祝噶？你唔会庆祝噶嘛？ 唔会啦。 系有好多节日都你都唔庆祝噶。 系啊， 系有啲人 咁系咪要取消佢啊？ 咁又唔系噶，有啲节日有啲人庆祝嘅啫。 三百 个女节，总之有得放假得啦。最紧要系佢冇假放嘛。愚人节冇假放噶嘛，系嘛？ 系啊。 咁所以我就要取消佢，好唔好？ 冇错。 好啦，另外仲有啦，九月嘅时候咧，清明节我哋要拜山，仲有重阳系点讲啊？ 重阳节。 重阳节。 重阳。 阳节。我今日发现嘅就系讲嗰啲都系差唔多音， 系啊， 系啊，唔系太难吓。系啦，重阳节之外嘅话咧，二月份我哋又跳翻去二月份咯吓。咁啊，其实二月份嘅话有一个好重要嘅，唔系情人节啊，完全啱嘅。情人节，二月十四号啊吓，系啦。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啊嚟紧嘅话咧，成日都已经开始系同你讲嘅就话要同妈咪谂下要点样系乜嘢点讲啊？ 母亲节， 母亲节。 母亲， 母亲节，冇错，系啦，唔系冇钱，呢个系讲紧冇钱啫，冇钱啫就系 冇 钱啫，个礼拜 都 系冇 钱 啫，系。好啦，跟住呢一个嘅话就要小心啲啦。 鬼节， 万圣节， 我哋好少讲咧鬼节嘅。如果系客家嘅话，讲切嘅涉事。七月十四， 我就咁讲， 就咁讲切嘅涉事，系啦，因为其实好多时有啲嘢咧，你觉得唔好讲开口，系咪啊？嗰啲咩鬼啊、怪啊嗰啲咁嘅嘢，所以我哋会讲切嘅涉事，系要讲嘅话都系攰啫。 唔系咁， 就鬼节啦，七月十四， 哦，切 七月十四， 切嘅 系啦 ，OK， 好啦，另外仲有啦，咁啊，中国人嘅话咧就有呢个七月十四嘅比较恐怖啲嘅，咁啊头先咧阿洋人啊阿小张张有讲到嘅就系乜嘢啊，扮鬼扮马咁样得噶，慢先只， 慢 先只系啦。好啦，最后尾去到呢一个嘅话，其实都开心嘅，天气开始转凉啦，好多嘢食嘅， 中秋， 冇错就系中秋节， 中秋， 中秋节得唔得？ 得 啦嘛，好嚟咯噃， 秋， 好重温一次咯噃吓，第一个清明节， 前面节， 前面 节， 复活节， 儿童节， 啊儿童节， 复发节， 儿童节。 儿童节、 复 发节、 愚人节系 愚 人 节、 重 阳 节、 重 阳 节、 重 阳 节、 情人节系 前 阳节、母亲节系 母 亲 节， 跟住鬼节系 前 日接事，万圣节系 万 仙节，同埋中秋节系 中秋节。 一阵间翻嚟，特 技大战。 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风中翻简铺满天飞舞，朝阳过去。当天流行曲中句句惨烈，大班好友合唱，机房避难让唱上。天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闭上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也醒觉，脱去高山我走金箔，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寻回那自我。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老师，老师，我想问今日你会唔会又重复问噶？ 唔会。 哦， 系啦，系啦，唔快，超奇啦，就奇啦，系啦，俾啲心机啊吓，好啦，当就小张张把 B 个系咪？好啦，我哋嚟啦噃，第一题 有音嘅， 小朋 友 得啦，小朋友要攞糖果嘅小张张， 就系呢个万圣节， 万圣节系啱嘅。第二题，边个节日系要整蛊人嘅把 B 个？ 愚人节 系啱嘅。第三题，康乃馨 系边个？ 把 B 个？ 母亲节， 母亲节系啱嘅。康乃馨喺咩节日就送俾妈？ 咁不嗌人又 我爸啫嘛。 喂，嗱，佢系咪都嗌定先嘅？ 我冇嗌定个爸。 我明白。第四题答啊。 我冇 嗌，你系有 我听到， 你叫听众讲 啊嘛，系咩？嚟，第四题，你试下，撞一个 咩话嚟？ 第四题，第四题系乜嘢？ 早朝啫， 高山节 啦，啱咗你都啱啦。 第四题系四月四号系乜嘢节啦？ 四月四号咧就系呢一个嘅 爸 B 哥， 唔系我未讲，未得 中儿童。 儿童节， 儿童节系啱嘅，我搞错你奶手执唔到个热煎度，我真系俾唔到呢份你吓。 冇俾，冇俾。 第五题，习俗要烧家衣嘅爸 B 个， 前嘅摄氏， 前嘅摄氏，古诗乜嘢时节爸 B 个， 前名只， 路上行人欲断魂啊吓，得翻两分啊吓，乜嘢节日啊又称为华人太日咧爸 B 个， 前名只， 前，你讲咗清明节。唔系，系前言啫，算啦，当你啦。好啦，跟住庆祝乜嘢嘅节日嘅话，要寻找彩蛋噶。 复花节， 复花节系啱噶。 重阳节 系，仲有咧，仲有 即系中秋节，同埋儿童节。 你唔好嘈，到最后边嗰阵你赢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寻日同业界开会，商讨内地来港旅行团喺九龙城区用餐造成嘅滋扰问题。业界承诺多项改善措施，包括旅行团用餐需要预约，用餐时间不少于30分钟。同埋餐廳要派員執行人流管理措施，並要在明日起實施。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有份參與會議的九龍城區議員潘國華透露，接待內地團的餐廳昨日在會上承諾會聘請保安員協助維持秩序，他期望措施可以在五一黃金週前落實。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如果用餐时间加长，酒楼接待的团数将减少，预计要加价两成以上。旅游业议会主席、旅游业监管局业界成员徐王美伦话：，接待内地团利润微薄，不赞成限制低价团的数量。本港上月楼价连升两个月，并创四个月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345.9，按月升幅加快至2.2%，按年跌幅收窄至9.8%。 头两个月楼价累计升近 3.3%。至于上月租金结束连续五个月跌势，按月升近 1%， 按年跌近 3%。房屋局建议容许未落成的新界过渡性房屋项目营运机构调整轮候传统公屋不少于三年申请人和其他申请人的比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期望相关安排可以令机构有更多时间灵活处理租户申请。另外，当局预计在今年第二季推出中央通用申请表格，统筹过渡屋项目申请。戴尚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通用申请表容许提交三个选项，当局会按其拣选的优先次序审批申请，相信可以节省大约一半处理时间。至于过渡屋申请的中央统一平台，预计今年第四季推出，明年第二季平台会加入更多功能，包括即时得知不同的项目有几多剩余单位。海关在敏感度管制站侦破中涉嫌利用出境货柜车走私的案件，检获大约51万件怀疑走私电子产品和电子零件，估计市值大约3000万，当场拘捕61岁怀疑涉案的男司机。海关说，今个星期一上午11点几，一架载有货物的货柜车经敏感度出境，被海关拣选进一步查验，车上报称有30个大型木箱，再有一批运往内地的显示屏，载货清单只申报同一类货物，但海关经 X 光发现位于车头位置的货物密度和车尾的货物密度明显不同。海关说，货物放在同一款大型木箱，部分木箱藏有已申报的显示屏，但是部分木箱混杂未报关的电子零件，包括中央处理器、记忆体、智能电话和手提电脑底板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2点，升378点，成交金额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5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5.35，升11.1；腾讯控股386蚊，升7.8。美团141.1，升6.5；盈富基金20.36，升3.6；恒生中国企业69.34，升1.34；京东集团160.1，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18，升1.08；港交所344.2，升9.8；比亚迪股份218.2，升6.8。快手56.3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1.59，瑞士法郎0.92，加元1.361，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9点，升181点。港金报1841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04美元，卖出196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唔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由2022年九月一号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还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现在攞紧津贴的不用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客房， 嚟嚟嚟嚟嚟，咦？ 维姨姨， 你好，我是沈维。你是 Jaden 啊？ 是啊是啊是啊，哦，请入嚟啊。 好， 唉，我呢度都唔易揾啊，易唔易揾啊？ 易揾，其实呢，好多年前我嚟过啦， 哦。 不过你嗰阵时仲系好细个，哎哟，估唔到啊吓，咁快咁大个仔啦吓。 喂，姨姨啊，饮杯茶先啦。 唔该唔该，啊，咁多年，唐院长佢间屋企嘅摆设好似都冇咩改变啊，嗬。我记得嗰年咧，大学毕业，成班同学咧系都要嚟院长间屋企度玩。嗰次啊，我哋玩得好开心啊。 呢件事咧，爷爷后嚟都有讲俾我知啊。佢话你哋嗰届毕业嘅同学咧特别可爱嘅。 可爱。院长啊，真系好袒护我哋成班同学嘅。 其实除咗爷爷之外咧，我仲知道汤教授咧对你哋嗰班同学印象都特别好噶，感情特别深嘅。唉，可惜啊，一个咁好咁博学嘅教授咁早就离开咗。 诶，你同汤教授都好熟嘅咩？ 梗系熟啦，汤教授曾经喺度断断续续咁住过几年噶，直到佢最后一段日子。 嗯，系咧，汤教授当年住边间房噶？我想去睇下。 唔好意思啊，我本来谂住预早执好佢间房，等你嚟到咧可以入去住嘅。不过咧，我最近赶紧个 project， 所以未得闲执。你又提早到咗两日咯。不如咁啊，嗱，你坐一阵休息一下。嗱，我依家即刻入去执好佢间房啊。 唔使麻烦你，我想入去睇下，顺便执下教授啲遗物啊。 唔得嘅，教授间房好乱噶，通地都系嘢，等我搞啦。 得噶啦，得噶啦，我惯咗帮佢执嘢嘅。 哇，乜教授个 office 咁乱噶，成个垃圾缸咁，哎呀，张台乱七八糟嘅， 咦，个杯好核突啊！唔知几耐冇洗过噶啦，哇，仲有食剩嘅饭盒啊，哇，好得人惊！ 喂，呢个同学，你喺我办公室做咩啊？吓， 教授啊，冇，我见你啲嘢咁乱，我想帮你执好啫嘛。 我啲嘢咧，你最好唔好立乱斗。 哦， 呢度冇你嘅事。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我谂住做个好心啫嘛，帮你执干净啲嘢，唔执咪算咯。翻出去，翻出去啦。 出去啦，出去啦。嗱，我同你讲，以后冇我批准咧，你唔好自己走入嚟。啊，出去，出去，出去。 咪出去啦，使乜赶人、啊？ 其实咧，头先我敲教授唔为意。攞咗一张佢写嘅书法啊！哇，啲字都几靓，睇下写咩先。多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啊，到底教授系有感而发，定系随便写嘅呢？当佢心里面有冇一个佢朝思暮想嘅人啊？教授啊，可唔可以入嚟啊？ 等等，哇！入嚟，入嚟，咩事啊？咩事啊？ 哇！好大阵烟味。哇！教授啊，你食烟啊？ 我问咩事？ 我约咗你4点嚟噶，要同你倾下我篇博士论文嘅题目啊嘛。 好啦，出去倾下好吗？ 点解啊？ 咁你话大烟味嘛？咁我想去出边呼吸下新鲜空气，顺便啊食翻一支。费事烟亲你，你出去啦！ 唔惊噶，其实我唔惊噶，教授啊，其实咧我都有食烟噶， 啊、 不如咁啊，我哋闩埋门，开晒啲窗，咁咪唔怕咯，好唔好啊？ 咁啊， 系可唔可以食一支啊？ 嗱，你自己话噶吓，我唔教坏你啊，你自己中意饮大个。 好， 喂，阿沈慧，你今日好彩啦。等我睇下先，俾啲好嘢你睇下。 有咩好嘢睇啊，教授？ 等等吓，打柜桶先。 哇！ 嗱，你睇下。这个水烟壶、 嗯、 哇又靓不靓啊 好靓啊铜嚟的有几耐历史啊 其实这个就真是一般般的又不是真的好靓晚清时期的普通东西啦、我还有一些珍藏收埋喺大屿山间旧屋，我都唔敢攞翻嚟。 真噶，教授，咁、可唔可以带我翻去俾我欣赏下？ 梗系唔得啦。讲得珍藏，一阵唔见咗点算啊？或者你手多多揸唔稳，跌咗落地烂咗咁点啊？ 冇咁孤寒啦、你带俾我睇下，最多我掂都唔掂啦，得噶啦，我好想睇下。 都唔知道信唔信你啊？ 慧依啊，你攞住嗰个就系水烟壶啊，仲用唔用得噶？ 呢个问题我当年都问过汤教授。 你啊，搞学术研究啊，唔系搞呢个旧物维修保养。你问问题嘅技巧同埋出发点咧，你自己反思一下，系咪值得商榷啊？你话啦， 对唔住咯，我都系贪得意问下啫嘛。是啊，教授啊，这个水烟壶可不可以送给我啊？ 好啦，你讲三个理由，我觉得啱的有道理，我就送给你。讲啊， 真的？我喜欢啦。我 你唔好话俾人听，我系你指导教授啊！你啲答案咁肤浅。 咪住嗱，其实咧，教授啊，我篇论文咧，我想改题目啊。我想讲晚清之后， 算，你摆低个水烟壶先。另外，你谂清楚先讲论文题目，唔好谂到又讲，谂到又讲。你咁样咧，你做学术咧，你10年你都毕唔到业啊！我话俾你， 教授啊，对唔住啊，我知我好多嘢都系做得唔够好，不过你信我啊，我会改噶，我以后咧会好认真噶，真噶教授，真噶，你信我啊。 系咧，下个月咧，北京故宫有个展览，佢哋请咗个好出名嘅汉学嘅专家演讲，我去5日啦。 你讲嗰位系咪国学大师唐老师啊？ 咦，识嘢喎，你都知啊？唐老师是我好朋友，亦都是我的老师，真是亦师亦友啊！ 咁唐老师会讲乜嘢题目啊？ 好似系关于中国古代啲凄美嘅爱情故事，好似话点解咁大部分呢个结局都系殉情咁惨嘅咧？咁样咁咯。而殉情呢一样嘢咧， 教授啊，吓点解你对呢个题目都有兴趣嘅？ 可能因为我都想试下写舞台剧，讲关于爱情嘅。 咁你有冇试过刻骨铭心嘅爱情啊？ 沈慧，我结咗婚18年，你点会咁问？ 无论你段婚姻已经有10年好、20年好，唔代表系刻骨铭心嘅爱情，可能系同床异梦咧。 得啦得啦，我同我太太关系好好，多谢关心啊。 咁点解你喺旧年圣诞之后除咗一只结婚戒指啊？你讲俾我听，点解啊？ 唉，对唔住，我约咗人，唔讲啦。就先。 教授啊，我想讲嘅系，我请你以后小心身体，唔好成日饮酒，有啲乜嘢唔开心。其实你可以跟我讲的。 我没喝酒、啊。 你有。你每朝上学我都能够闻到你成身酒除。你呃到自己呃不到人的。就算你呃到全世界但你呃不到我。 你不要这么多事，我的东西你不要理。你 的东西我就是要你。教授啊，你究竟明不明啊？ 哇，唯一啊，我教授真的很喜欢饮酒、啊、你看我台底这么多酒樽的。 他不是喜欢饮酒，他只是逃避而已。教授，为什么你要避开我？为什么、啊、 第一，我没有避开你。第二，我下星期去新加坡开会，我好忙，我而家要准备开会嘅文件，你明唔明？ 我有去，我要陪你去。 你去你咪去咯，唔关我事。 你只手做咩损晒噶？ 吓，我都话唔关你事咯。 教授啊，你唔好咁样伤害自己啦。你知唔知道我会好心痛噶，好唔好啊？应承我，好好对自己，我会一直一直都喺你身边。 这边啊， 咩事咁急约我出嚟啊？系咪好挂住我咧？ 我哋以后唔好见，亦都唔好喺埋一齐。 嗯， 无论咩原因，好唔好啊？ 唔好，发生咩事啊？点解唔好见啊？ 院长琴晚同我讲，话有人投诉我同你一齐。你知道我哋做教学。老师同学生系要分得好清楚，院长佢嘅意思。 咁你嘅意思系点啊？ 你唔好逼我啦。 好，咁你听下我嘅意见好冇？我嘅意思，我系想同你一齐，我想照顾你，我想同你一齐睇书，一齐饮酒，一齐食宴，一齐写剧本。呢一啲都系我想同你将来一齐实现嘅理想同埋目标。 沈慧啊！我冇你咁勇敢啊！我有得顾虑、啊。 你爱唔爱我？ 我唔识答。 答唔到唔紧要，我数三声，一系我哋一齐翻去大屿山，一系我自己去上海，以后都唔再见面，老死不相往来。你讲。 你唔好逼我啦！点解你个个都要逼我啫？是不是想逼死我先安乐，是不是啊？你逼我做乜啫？ 你去哪里啊？你等埋我啊！ 喂，姨啊， 嗯， 你攰唔攰啊？不如饮杯热茶先啦。 唔该。 咦，你睇紧啲咩啊？ 教授写的手稿。 手稿啊，长沟流月去无声。哇，咁深嘅，讲咩噶？ 是教授写的第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可惜亦都是最后一个。 哦，我记得了，那阵时我曾经帮教授用电脑打晒成份剧本噶。 啊，不如我迟啲 send 翻个 file 俾你，你可以慢慢睇啊。 咁你仲记唔记得男女主角最后结局系点啊？ 我记得男主角系因为女主角离开咗佢，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而个男主角因为揾唔到佢咧，搞到精神失常。 走啊！走走啊！唔好缠住，唔好缠住我啊！ 冇事，冇事，冇事， 唔好缠住，冇 事啊！呢度除咗我冇其他人， 唔系啊，唔系啊， 放心，放心。 佢喺我间房窗后边爬上嚟啊！ 唔系，我睇过晒，冇人啊！吓，呢度八楼冇人爬到上嚟噶吓。 系真噶？ 系啊， 冇人爬上。 信我，信我。 好啦，好啦，我写剧本。 好， 唔好嘈我，我写剧本。嗱，唔好嘈我， 你慢慢写，慢慢写，我唔阻你，我坐出边。你有咩事嗌我好唔好？ 唔好走啊！ 点啊点啊！老师响度， 套剧有啲地方我写唔到落去啊！ 系 我谂唔明啊！你帮我揾阿沈慧翻嚟啊，好唔好啊？好啊，唔该你啊，佢可以帮到我噶。 得，有朋友帮我揾到佢。不过咧，佢飞咗去美国奔丧啊！ 奔丧，奔丧，有人死咗啊？点会咁噶？我知啦，系大学嗰啲人，佢哋有阴谋，佢逼死佢啊！佢逼死佢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佢逼死咗佢啊！沈慧，沈慧，系我冇用啊！沈慧，我心里面嘅说话我冇讲出嚟，我冇留你喺我身边，对唔住啊，沈慧，对唔住啊！ 嗰年我一个人去咗西安行丝绸之路，我将教授嘅电话全部封锁，因为我唔想喺我嘅世界再有任何属于佢嘅嘢出现。我以为我做到啦，原来我一直住喺佢嘅心里面，一直都冇离开过。教授，你过得好吗？ 我好挂住你。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伸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难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 日故事编剧马小强先生， 主演梁继章先生、李丽蕊小姐，仲有黄天恩先生。 我有啲意见， 请讲。 可唔可以唔好再写啲好辛苦嘅剧？ 金洋葱， 今个礼拜我已经喊咗两次。 唔紧要，因为根本都冇噶啦，听日星期四唔会有剧。 哦， 我好攰， 休息下， 休息 休息， 可以 可以。听日十点，约实大家 再嚟玩过。 好，听日见， 拜拜， 拜拜。